京啊，紫荆啊，我听到正落在此江里光，苏醒一片寂静夜，今夜紫色断肠声，不多一宿一望着一望着，恨不得黄云渡月成心弦，早批他女似断机浮上金，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插上好姻缘，痛不及他们的金阶真落色，一杯酒一杯酒自了，不今朝这地从此独门一笔天涯哟，你无无独的云梯，请向你几度哟几度心，怎落死泪 生子永为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因奉子生共进我命应在有事绝无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与路与到我家从此我亏得梦萦心不绝啊又怎能面向往上生真望我杀将死人来人下梦萦命运配糟蹋我杀将死人来人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死人来人下皇上你可为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为才官们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心门曾经一样 你一心 心神啊，你可知你可知我的心，我的心现在你的身。 你娘是 亲生，你娘是什么？这些话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常来帮人做娘衣，还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知望你待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这颗心。 月姐，我不要你爹，我要出去做事。 不是我不让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又单薄，是我经得起这折腾，万一出什么差错，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熬过两年沾了心，我们再回家去养病。我虽查你不查你，我知你一辈子看苦苦的雪菜。 长今一颗心从兵阵阵当开过是日恨家事不心血骄傲不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知走的走，家事摆的摆，铺的铺，铺的。转转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团火。无为夫子终不 母亲大人因我求证于归来到这穷乡片场之故听是江暖金子啊寻芳，难道？

门不动藏， 花影香。 Oh.

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先得草庙哟回春。 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幽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碰。

再点呢、啊、我谅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嗯、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分秒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苦得好，如同他人马到张家山，是根短命王。 老娘的短命结了梦，叶子的门断了响，男人有爱成一对，永远短命有我好。 一生有爱成一对，滚姑娘，滚姑娘养了几个小儿郎。哎，你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肚皮呀、啊，小姑娘，你是话哎呀？你对不上来了，你是不是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是，铁马。 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到哪告罪了？ 想你， 他来在边上，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